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今天的妞妞说事儿啊，我们接着来说公交物语的故事。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一足而动全车》。大家都听说过十指连心吧？大家都听说过打断骨头连着筋吧？但是大家有没有听说过一足而动全车呢？如果没有，妞妞来说明一下，这个来自于公交车上的科学发现。有一天啊，妞妞在公交车上，当时呢车上也比较挤，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呢，司机师傅不知何故来了一个急刹车，所有站着的乘客都集体来了一个大趔趄。刹那间呢，这个车厢当中呢，车厢中部响起了两声分贝可观的尖叫，前一声是哎呦，后一声是哎呀，紧接着似乎又传来了咚的一声，好像是两个硬物相撞的那种闷响。随即啊，我们又听到了一声干脆利落的啊。几乎与此同时，那个方向又传来了一声脆生生的啪，分不清是巴掌还是鞭子。而后听见一位男士十分愤怒地吼了一声靠。而后四个人的争吵声从车厢当中冒了出来，听上去呢是两女两男。造物主在赐予人类灵敏听觉的同时啊，还赐予了人类旺盛的好奇心，尤其对于拥有如此别致的开场音效的这场争吵，大家是不可能不予理睬的。经过了解呢，原来刚才的那些响动是这样练成的。一位站在车厢中部的女士在急刹车的时候站立不稳，一脚踩在了身后一位先生的脚上，这位先生哎呦了一声，一边手呢本能地扶住了身边的座椅靠背，可谁知因为惯性不小心扯了一下这个座椅主人，也就是一位年轻小姐披散着的乌黑秀发，疼的那位小姐哎呀了一声。这位先生一惊一松手，结果失去了重心，身体向前倒去，他的另一只手的肘关节呢跟斜前方的一位女士的后脑勺来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亲密接触，于是发出了咚的一声，所以那一声啊就是后脑勺的主人发出来的。而后脑勺的主人十分郁闷，打算回头理了一下。太乱了，好吧。而那后脑勺的主人呢，十分郁闷，打算回头理论一下，谁知他过激的扭头动作却让他身边的一位男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大脑后那种谁知啊， 他过激的扭头动作却让他身边的一位男士受到了意想不到的打击，他脑后那束马尾结结实实地抽在了邻座男士的脸上，于是发出了啪的一声脆响，这样一来那声靠就顺理成章了。这个故事的结尾比较耐人寻味，那四位当事人吵着吵着忽然矛头一转，数落起了刚才那个突如其来的急刹车，进而四个人开始团结一致的质疑司机师傅的开车技术。就在他们四位的合作日渐愉快的时候，我们听到了驾驶座上传来了一声清晰而果决的断喝：你呀闭嘴。于是这场嘴战白热化了， 白扯废 于是这场嘴战白热化了，小熊老师从来吧。